华南沿岸普遍晴朗，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西行道北去尖沙咀近芜湖街第一二线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啦，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现时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之间一段，以及系金道近马纪仙峡道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咧系唔可以行驶上述嘅路段。咁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新巴路线15同埋 X15 啦，已经系改道行驶，乘客亦都需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海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落背，清水湾道正直至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落背，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落背。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是杨少雄，在电视台打滚了40多年。好开心能够认识到一班曾经一起走过的艺人朋友。今次又有机会制作第二辑的一起走过。我当然会打开我的电话簿再次碌卡，邀请一班圈中的朋友上来细说他们的娱乐圈的起点。11月6号起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杨少雄和宝佩瑜一起走过。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800里。 早晨啊，拍档谭永辉。 好，早晨陈老师，各位早晨。 各位早晨，先同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身边听紧嘅听众讲下出面天气先。 系。 而家咧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啊。紫外线指数属于5，强度属于中。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3，强度属于低。点解今日特登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香港呢边就暂时都还可以啦，但系印度嗰边啦，最近咧真系满城迷雾，就系、是、源于呢个排灯节啊吓。 紫花尼咁，佢哋一个非常重要嘅日子啦。咁喺呢啲日子，喺呢个重要嘅庆祝嘅时候咧，咁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点嗰啲油灯啦，吓佢叫排灯节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就都会玩下啦， 一啲烟花啦， 即系总之同火光有关，因为佢哋觉得呢个日子咧就系、是。光明戰勝黑暗啊，咁啊對佢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咁但係咧慶祝活動之中咧，燒嘅煙花等等嗰啲咧，就產生咗好多污染物出嚟。 係啦，個景象就相當靚啦。不過咧睇翻嗰個情況，就印度首都新德里嗰邊都可以話即係滿城迷霧啊。部分地區嘅 PM2.5 指數咧，更加係高達每平方米999微克。 係啊，成日去到呢個時期咧，排燈節嘅時期咧，咁好多人都提出一啲 包括污染嘅問題啦，同埋咧就係玩火嗰個安全嘅問題啊，咁啊年年都有咁，但係咧大家去到呢個日子咧都係俾好多即係呢個喜慶嘅氣氛咧，即係籠罩住咁咧。 今個星期啦，仲有另一啲關於大氣、關於氣候嘅重要議題，當然有呢一個啦。 多国领导人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东道主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立即就气候危机采取行动。 It's 1 minute to midnight on that doomsday clock, and we need to act now.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Enough of treating nature like a toilet. Enough of burning and drilling and mining our way deeper.We are digging our own graves. 古特雷斯就讲到话咧，如果我哋再唔正视呢个气候问题咧，就等于系自掘坟墓啊！ 系 睇翻而家咧，今次联合国气候大会暂时咧都见到有几个大嘅协议啦，有一啲嘅暂时嘅成果喺度，都数数先啦。譬如喺森林保育方面啦，已经有超过100个国家系承诺去到2030年咧，就话要扭转森林砍伐嘅情况啊。 嗯， 有关嘅承诺都包括譬如系投放大约190亿美元嘅一啲公共同。私人資金在保護和恢復森林的項目方面的。 另外甲烷，我記得好幾個月之前我們有一次報道，有一個偵察報道，就是有一批記者一些調查報道的朋友咁就用咧紅外線嘅鏡頭咧，去歐洲好多地方咧，去檢測咧嗰啲工廠洩漏咗出嚟或者排放出嚟嘅甲烷啊，咁係一個温室氣體。咁個報道，咁而家喺呢一個嘅COP26咧，即係第26屆嘅聯合國氣候峰會嗰度咧，咁就喺限制。甲烷排放嗰度咧，就有一啲嘅行動啊，咁就話係超過100個國家參與嘅，咁同係由美國同埋歐盟咧就牽頭嘅，咁就計劃去到2030年嘅時候咧，將呢個甲烷嘅排放量咧就要減少30%，以2020年嘅時候嘅基準啦嚇。咁而呢個甲烷排放最高嘅，即係以量計最高嘅國家，中國啦、俄羅斯同埋印度咧就未有宣布參加嘅。根據報道， 加入的國家都包括巴西，也是甲烷的五大排放國之一。而就住剛才中俄印度都沒有簽紙，澳洲也都說不會去支持這一項的承諾。中俄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都有說，中國的14-5規劃已經提出要加大甲烷等等的其他的溫室氣體控制的力度，而相關部門也都是制定和實施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來配合的。 這個的氣體其實計二氧化碳之後是即係第二大嘅温室氣體啦，咁而且佢吸收太陽熱能嗰個熱力嗰個能力咧，係比二氧化碳更加高啊！咁嗰個殘留時間亦都係以倍數計嘅，即係比起二氧化碳。咁所以咧，即係而且亦都係喺化工啊等等好多工業咧都有用到，即係非常廣泛嘅應用。咁如果能夠控制甲烷嘅排放咧，其實對於温室氣體嗰個嘅排放量咧係有即係立竿見影嘅效果嘅。 仲有另一个嘅新嘅一个协议咧，就有超过40个国家一齐联署嘅全球煤炭啦向洁净能源转型嘅声明，就即系承诺去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嘅。呢啲承诺咧就包括系停止喺国内去起一啲新嘅燃煤厂啦。当中其实都唔少见到系煤炭大国嚟嘅，譬如系波兰啦、印尼、越南同埋乌克兰，但系亦都系咧据报一啲其他嘅大国，譬如澳洲啊、印度、中国、美国呢一啲咧，部分最依赖煤炭的大国咧，系未有联署。而睇到传媒攞到个协议嘅文本咧，虽然话系2030年代咧话要退出呢个煤炭嘅一啲使用啦，但入边都有提到2030年或者尽快，即唔一定系喺 2030年代 啊，系啊，或者尽快添啊，重要咁亦都同亦都同最初佢哋提出嘅目标咧有一啲背道而驰啦。咁所以都见到有环团亦都系提到话，其实各个国家咧一定要喺呢啲关键嘅10年入边咧，采取一啲更进取嘅方式去应对化石燃料，亦都觉得呢一份嘅煤炭转型嘅声明咧嘅承诺，亦都未必太有力啊。 头先讲嗰啲减排啦，讲嗰啲即系能源嘅转型等等啦。咁讲钱嗰方面咧，其实资金嗰方面咧，有45个国家、450间嘅银行啦、保险公司等等嘅金融机构组成嘅格拉斯哥净零基金净零金融联盟啊。 咁咧就承諾會提供多達100萬億美元嘅一個資金，實現咧到到2050年嘅時間咧係達至到零排放的一個目標。 講到即係啲資金的問題啦，或者係氣候的綠色金融咧，係點樣可以運用呢樣嘢去為未來嘅減排嘅工作去提供資金啦？其實都係今一次咧COP 26呢個聯合國氣候大會入邊其中一個嘅議題嚟嘅。咁以往大家可能會聽到好多嘅概念，咩係碳排放啊，咩係綠色金融啊呢一啲嘅概念，但係其實佢具體係講緊啲乜嘢嘢嘅咧？今個星期我哋有位同事葉子軒咧，亦都同大家咧準備咗一個環節，去簡單咁樣咧，去同大家介紹咩係綠色金融，一齊聽一下。 1992年，聯合國里約熱內盧高峰會正式推動綠色金融，即係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產業。其中，綠色債券係最常見嘅工具，透過發行債券為環保項目、綠色資產和經濟活動提供融資。2007年綠債面世，初期以歐美市場為主，到了2020年全球綠色債券發行量達到2900億美元。歐盟在上個月公布即將發行2500億歐元的綠色債券，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發行方。除了綠色債券，在各國鼓勵減碳的大趨勢之下，碳定價就成為了對抗氣候變化的措施之一。碳定價分為碳稅和碳排放交易市場，碳稅的碳價格由政府決定，減排量由市場決定。目前有超過30個國家或地區徵收碳稅。至於碳排放交易市場，碳價格由市場決定，在一定排放总量的前提之下，容许企业买入或者卖出相应的碳排放配额。今年六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全球最低碳价机制框架，建议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征收不同的碳价，希望可以减少企业将碳排放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同时亦都鼓励低收入国家参与。 唔該曬我哋嘅同事葉子軒。其實喺個會場內邊咧，有好多嘅朋友出席啦。咁會場外邊咧，亦都有唔少人咧喺出邊參與集會嘅。咁今年可能大家都會諗下，之前環保少女通貝里咁，其實都會係好活躍於呢啲活動啦。就喺大會外邊咧，見到琴日都有個發言啊，就話咦，而家係咪 greenwashing 啊？佢提出一個名詞，就話係咪即係洗綠緊咧？就指責各國領導人咧，就係主動去製造一啲規則嘅漏洞。亦都唔滿意佢哋咧提出一啲遙遠啊唔具約束嘅承諾，希望佢哋實施一啲更加嚴格嘅規則啦。 佢嘅發言嗰度，佢用咗呢個聯合國氣候大會係失敗啦，亦都話即係一啲公關嘅活動咁樣啦，咁樣呢啲嘅批評嘅言辭啦。咁其實唔同嘅好多係年青人啦嚇，咁有唔同嘅人咧去即係就住呢一個大會舉行期間咧，就係做好多嘅表達咧，有唔同嘅形式嘅。咁有啲就比較手法上輕鬆一啲嘅，嗱呢排魷魚遊戲啊呢一個喺串流平台上面播放嘅韓國電視劇啦，咁大行其道啦。咁就有啲示威嘅朋友咧，就穿上咗呢一個魷魚遊戲裏面嘅服飾。咁就戴上咗咧唔同嘅各國嘅領袖嘅大頭面具，咁就即係爭取一啲嘅媒體嘅即係注意啦。咁都係一啲嘅唔同嘅方式。咁當然啦，通貝利啦，即係佢就比較上尖鋭一啲嘅手法啦。咁亦都有多個媒體咧，趁住呢個時間咧去報導翻，其實全球裏面咧而家冒起好多嘅年青人嘅名字啊，佢哋所謂叫做氣候嘅關注者啦，或者啲氣候行動者。例如这个半岛电视台也做了一篇特写的报道，就很多都是受到通过你的一些启发或者影响。影响啦。 讲到年轻嘅朋友啦，其实香港呢边咧，我哋都有一啲年轻朋友过到去嗰边嘅。咁其实喺琴日星期五嘅时间啦，即系我哋下昼嘅时间，亦都揾咗一啲有去到当地去出席嘅一啲年轻朋友，咁啊同我哋倾下佢哋留意到个峰会嘅情况啊。转个头听一听啊。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啊，谭永辉啊，其实咧喺格拉斯哥嗰边好似距离我哋好远啦，香港呢边。但其实咧，香港我哋都有啊六位嘅青年代表咧，今年系去到当地系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噶。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请到其中一位咧嚟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下，佢就系何伟欢啊。何伟欢你好。 何伟欢。 Hello， 大家好。 阿欢啊，我想知道咧，不如咧喺我哋讲下今届嘅会议一啲重点之前咧，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实当地喺峰会嘅气氛系点啦，又喺峰会以外咧嗰、那个示威活动进行嘅情况又系点噶？ 好啊，冇问题啊。咁咧，其实嚟到其实会见到成个城市咧都好有呢一个气候峰会嘅气氛嚟嘅。所有你在街入面呢，你就見到好大量關於今次峰會的一些資訊啊，或者是一些廣告啦。咁其實全城都幾投入在這個氣氛入面啦。咁因為其實要去到會場真係可以容納嘅人就唔多。咁喺會場外面其實都有唔少嘅一啲呢民間嘅團體組織咗一啲示威或者表達意見嘅活動啦。咁其實呢樣嘢都好常見喺會場。正外面周圍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活動嘅，咁其實都幾好嘅，因為有好多即係有好多唔同嘅組織，即係有機會可以喺附近入邊咧去表達佢哋自己嘅聲音啦。 嗯，明白。我知咧，阿歡你同其他五個香港去嘅即係青年朋友咧，都會即係趁呢啲機會咧去出席一啲唔同嘅會議啦，同埋見一啲唔同嘅人啦。咁喺好多個議題嗰度咧，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哋嘅即係得到嘅資訊咧？例如我哋先講下呢個氣候金融咧，呢個都係今年即係講得相當多嘅。有啲咩嘅資訊喺你參與咗之後可以分享下咧？ 我諗氣候金融真係我哋第三日的主題啦，係金融是很重要的，即係冇錢真係好難去處理到任何的事情啦。今年很多國家都開始去講氣候金融呢一個問題啦。咁佢就係特別其中一樣嘢，我哋成日都會講的，就係講緊一啲氣候融資啦，就係由發達國家去提供俾一啲發展中國家去進行一啲清潔能源轉型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幫助佢哋。是怎可以用一個比較正零排放的方法去發展他們的經濟啊。咁其實這個都是很重要的議題來的。因為其實這個氣候融資的基金呢，其實本身我們是要在2010年開始已經有的了，已經是。咁他們的承諾呢就是說我們2013年開始至到2020年每年都是為這一班即是發展中的國家去提供即是1000億的美金去幫助他們去即係進行一啲氣候變化嘅相關嘅工作啦，咁但係呢一個承諾係一直都唔可以達成啦，以至其實係去到今年2021年，其實佢哋嘅一個基金即係每年提供到，但係今年最好嘅就係只係即係800億美金啦。咁所以今次入面咧，其實喺嗰個元首比較係多啲元首級嘅會議入面咧，佢都提及到呢一樣嘢。就即係承諾咗係2023年最遲啦，就可以提供咗1000億美金係俾呢一班即係窮嘅國家同埋即係發展中嘅國家去進行一啲即係適應氣候變化一啲計劃啊。咁呢一個係佢哋都好多報紙其實都有描述過啦，即係講到呢一樣嘢係終於有明確嘅年份啦，咁啦，咁好似好開心咁，好似作出個好大嘅承諾咁啦。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喺會場入面即係都會見到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嘅觀察員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即係政府嘅代表啦。其實佢哋係對於呢一樣嘢係覺得好失望咯，因為你本身你承諾嘅係2013年開始要去到2020年每年都有1000億啦，但係而家講緊係去到2023年。其實去到今年它都依然是在走緊數咯。咁我哋成日講金融期間，其實佢好多錢咧投資咧叫做一啲係能源轉型。咁能源咧同金錢其實好有關係啦，因為我哋要進行一個做到即係淨零排放嘅話咧，其實你係要好多好主力係着重於喺能源方面嘅改革嘅。咁但係好似印尼咁啦，好多佢哋或者發展中國家其實佢好主要都用煤啊啲發電係。他們的碳排放比較高，所以如果你要他們即是減少碳排放的話，你就要幫他們進行一些能源轉型的工程咯。如果你不讓他們即用碳的話，那你就要幫他們去 即係去發展佢哋嘅可再生能源嘅嗰啲建設咯，係要。 嗯。 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冇錢真係做唔到咯。 啊，何偉歡啊，我想問一問咧，你哋都係一啲青年朋友啦，咁可能喺一啲小組入邊咧，都有遇到其他地方嘅青年嘅代表嘅，咁有冇吸收咗啲咩新嘅想法喺一啲氣候改變行動嗰度咧，係可以同我哋啲聽眾分享一下咧？ 咁我哋自己都幾點講，好 surprise 啊！就係覺得原來其他國家嘅青年真係好努力咁去投入喺即係氣候變化，即係無論係教育啊或者行動呢一項嘅工作入邊咯。咁我哋都見到有好多聽到有好多唔同國家入邊啲青年究竟係點係喺佢哋自己嘅地方入邊去進行一啲所謂氣候變化教育嘅行動啊，或者係甚至係就住課程入邊去即係進行一啲即係佢哋會自己去諗個即係嗰個課程嘅內容咯。好似我聽到有一個咧，就係即係遇到一個咧，就係土耳其咧17歲嘅小朋友添，17歲嘅少女啦。咁其實佢係一直咧都係喺土耳其入邊咧進行一啲關於推動氣候變化教育嘅一啲工作啦，而佢係真係會去做好多唔同，即係一個組織入邊去做好多唔同嘅諮詢，去嘗試去真係去自己去砌一個即係課程框架出嚟咯。係講緊呢個課程框架係真係融入喺我哋而家嘅正規嘅課程內容入邊咯。其實佢哋好著重一樣嘢，就係講緊氣候變化教育咧，其實唔應該係由一個即係教育局嘅官員去幫你話俾你聽，你要學啲乜嘢咯？嗰個內容其實應該係由佢哋自己呢一班青年啦，甚至係即係社會上其他嗰啲專業人士咧，由佢哋一齊咧去以一個對話嘅形式啦，去一齊去建立呢一個課程內容咯。咁其實都有啲好似美國嘅青年啦，佢哋喺大學生入邊咧，佢哋都會做一啲係就係培訓一啲青年去做呢一件事咯，即係令到推動氣候變化教育這件事成為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一個活動咯，因為他們都會長大啦，咁長大完之後，咁剩低的有沒有人去接棒這件事，他們已經開始想到咧已經有計劃咯，已經係佢哋係會進行很多不同的一啲工作坊啦，去教一啲青年人究竟點去就住一啲你關心的議題咧，去進行一啲倡議的活動啦。就是將在平時一些公眾的教育裏面，即是一些不是非正式的教育的系統裏面都進行教育咯，所以我都覺得是挺特別的這件事。 時間關係呢，我們在節目裡就跟阿歡談到這裡，不過你還繼續你的觀察的工作，還有很努力地，雖然我們地域很遠的距離，但是就很實時地在不同的媒體將你們觀察到的東西跟香港的朋友分享，大家都很關心著。多謝你的時間， 有機會再請教你。 好，沒問題。 何偉歡， 好啊，好啊，沒問題，好，沒客氣。 唔该晒何伟欢啊，都讲咗好多有关于气候峰会嘅议题啦。最尾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讲下上个星期日啊，喺日本亦都有两件嘅大嘅事件。第一个咧就系喺京王线列车嗰度咧，有一名男子啊，咁就向乘客挥刀斩人，并且系纵火啊。事件亦都造成咗17人受伤，有一个70几岁嘅男人咧系被刀刺伤之后失去知觉。另一件事件咧，就系日本嘅众议院选举咧，终于举行啦。 系咁啊，上个星期日啦，10月31日，咁自民党咧喺呢一个众议院嘅选举咧，就攞咗261个议席，咁系单独咧系得到咧国会过半嘅议席啦。咁而共同执政嘅公明党咧就攞到32席啊。咁即系话呢一个执政联盟咧夹埋293席，咁而上届喺众议院之中咧呢一个执政党咧就有305席嘅。 執政聯盟所得的議席就超過261席的絕對穩定多數門檻，即是他們可以保住所有在委員會佔過數的議席，亦都是有利日後去推動法案，令到首相岸田文雄可以穩定施政的。 咁啊，岸田即系上咗台之后咧，咁可以话系即系喺选举嚟讲咧，即系过咗一个关卡啦。有一啲嘅学者咁讲嘅，自民党表现咧疲弱嘅话咧，可能会加强佢嘅执政盟友就立场较为温和嘅公明党嘅力量，并且咧系成为咧自民党右翼所支持嘅保守国安政策嘅一个刹车掣。 首相岸田文雄就认为选举结果是反映自民党是拿到国民的信任的。不过都值得留意就是在在野联盟在多区就协调了候选人去出选，因为有些配票的策略令到选战都有些艰难。其中自民党干事长即是党内第二把手金利明就竟然在一个小选区那里落败。而这件事在小选在执政党的干事长在选区落败更加是政坛首见。虽然他在比例代表制之下可以复活当选，但是看到他都已经是辞去自民党的干事长一职，就之后应该就会由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接任。 刚才讲这个执政联盟得到的议席是超过了所谓绝对稳定多数一个门槛，但是就个议席是其实席位减少了，有些学者分析減少了席位是會令到控制議會方面是變得困難的。在加上即出年還有一個參議院的選舉，岸田文雄那個即領導的能力是怎樣呢，還需要很多的試練。時間接近11:30，我們下半部回來有不同的話題，我講一下疫情等等的，不要走開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因为手踭受伤发炎，曾经到医院接受手术，昨晚留医一晚之后，今朝出院。邓炳强离开医院时见传媒，表示自己上星期五小心擦损手部，几日前有少少发炎，星期四下昼发觉伤口肿胀。完成手术之后看医生，医生建议他进行一个小手术是放脓。他星期四晚完成手术之后，昨日随即翻工，昨晚再到医院洗伤口和跟进检查。邓炳强又提到伤口日后还需要有些处理。邓炳强出院的时候身穿西装外套，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就离开。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去年二月同內地通關的機會較高。他在九月底到深圳出席兩地專家會議時，內地方面引用同澳門通關例子，大約需時4至5個月。預料衛健委將會實地考察。許樹昌又話，由九月的會議至今，香港改善了不少防疫措施。又話聽講機場內會劃分兩區，令海外和内地旅客不会接触，加强保障通关后不会将病毒传入内地。被问到本港疫情稳定，多了地方要求使用安心出行，现时是否有条件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许树昌说，现时高危组别接种率仍然偏低，万一出现第五波疫情，这些人士如果受感染，死亡风险非常高，因此暂时很难大幅度放宽防疫措施。运输及房屋局举办以过渡房屋为主题的经验分享会，局长陈凡致辞时表示，目前已经有2000个过渡房屋正在营运，到明年年中将有另外4000个单位，而到后年年中会有另外10000个单位，因此政府早前承诺短期内提供15000个过渡房屋的目标，落成是指日可待。他同时宣布，博爱医院正研究在古洞一幅私人土地兴建过渡房屋，如果一切顺利，将会有多2000个单位供应。陈凡又说，现时新建的过渡房屋都以组装合成方式兴建，以加快兴建速度。这种方式是除了快，好处是可以拆走再重用。当一些短期闲置土地被收回的时候，可以搬迁到其他地方。德国新增37,12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连续两日刷新纪录，再多154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超过470万人染病，96000多人死亡。德国至今已经有67%人口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联邦卫生部长斯潘同各州卫生部长开会后表示，联邦同各州已经同意为所有民众提供新冠疫苗加强剂。法国新增接近9000宗确诊，再多28名患者不治，累计确诊病例接近系720万宗，死亡病例系11,700多宗。法国议会通过新版防疫措施法案， 令到政府能够继续实施健康通行证的相关措施至到明年7月31日。法案有规定，如果疫情再度恶化，需要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例如恢复宵禁或封城。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盈辉台的快线有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苏屋村。咁就系较早前在呈祥道去荃湾近盈辉台对开快线有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龙尾排到过去苏屋村。咁另外较早前咧，七行到北去尖沙咀近芜湖街第一二线嘅意外亦都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进出大部分政府设施，包括一些政府大楼，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当中一定是会有适应问题要处理的，譬如长者不太懂得用应用程式的，我们的同事都是会弹性的处理，还有着重是一个教育劝喻鼓励。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Cumulatively, there are now more reported cases, 78 million, in the European region than in Southeast Asia,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Africa combined. We are once again at the epicenter. 翻到嚟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啊，譚永輝。嗱，頭先聲帶入邊聽到咧，就係世衛歐洲區域辦事處主任克魯格啊，就喺丹麥嗰度有講到啦。歐洲上個星期咧係報告近180万宗新增嘅確診，同埋24000多宗死亡病例啊。數據亦都係顯示歐洲嘅53个国家同埋地區係再度成為新型肺炎嘅疫情嘅震央咁話喎。 咁喺北半球啦，咁就冬季嚟到咧，歐洲好多國家嘅新冠疫情嘅確診人數咧係創新高嘅。歐洲上個星期報告咧近180万宗新增嘅確診，同埋係24000宗死亡病例啦。同上一個星期比較咧，分別係上升咗6%同埋12%嘅。過去四個星期咧，歐洲報告嘅新增嘅確診病例咧，增加是55%以上的，而老人的感染和死亡的人数上升是更加是令人忧虑的。过去一星期的重症入院是翻倍的。75%的死亡个案是来自65岁或者以上的新冠病毒传播情况令人忧虑。 原因點解咧？克魯格就話啦，歐洲某啲國家嘅疫苗接種覆蓋率不足，但係放寬防疫措施。睇翻咧德國嗰邊最新嘅消息啦，接種率咧差唔多都有66%嘅，就即係話咧而家都有成1600000人咧係未接種疫苗嘅。咁而過去咧24小時，德國係錄得大約咧新增嘅確診數目有成37000多宗咁多，亦都係創下咗新高。咁衛生當局就話啦，第四波嘅疫情咧，或者都會導致死亡嘅個案上升啊，都唔止係德國嘅，其實俄羅斯啊、烏克蘭嗰邊個感染情況都好嚴重啦。睇翻佢哋嘅接種率咧，都係唔算話非常之高嘅。 係啊，德國嗰個接種率66%，俄羅斯同埋俄羅斯啦嚇，先講即係個接種率咧係即係得32%啊。今日星期四咧，有8100名嘅感染者死亡，而乌克兰咧系37.2%啦。星期四咧有3800人死亡嘅，咁有27000多宗嘅新增确诊啦。 系啊，虽然英国嗰边咧打疫苗嘅进度都理想啦，但系咧星期四都有录得啦超过40000宗嘅新增嘅确诊个案噶。咁而各国亦都系开始收紧防疫措施啦，见到荷兰啊、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呢啲咧就推出咗口罩令啊。咁就要求咧喺一啲公共场所或者系室内啊，咁都要去佩戴口罩啦。各个地方都有啲唔同啦个规矩。 冇错，随住嗰个疫情嘅即系紧张嘅程度咧，措施咧就松松紧紧咁样啦。咁啊，另外咧喺嗰个科研嗰方面咧，继续咧有好多人咧做紧努力嘅。咁喺近期咧都有一啲新嘅消息啦，例如系关于咧新冠病毒嗰个口服药咧都有一啲新嘅进展啊。美國嘅藥廠咧，默沙東咧喺較早前咧就話咧，英國藥物及保健產品管理局咧對佢哋藥廠嘅治療新冠病毒口服藥咧有一個好長嘅英文字啊 M 字頭嘅咧，咁就批出咗個授權，咁咧就成為咗首個咧對呢一個口服藥批出授權嘅國家，咁就亦都係落咗訂單咧就500000劑。美國同埋歐盟嘅監管當局咧就仲評估緊，咁報道就話咧美國已經係即係落咗170000劑嘅呢個藥嘅訂單，就俾默沙東。 希望有一啲口服藥物亦都可以帶嚟一啲曙光啦，因為根據一啲研究啦，默沙東藥廠自己公布嘅一啲研究就話啦，一啲出現咗輕微或者中度症狀感染者去服用嘅話，其實係可以降低一半嘅住院風險嘅。 咁至於默沙東嘅另外一個非常大嘅對手咧，輝瑞咧，咁隨後啊，咁亦都有公布就話佢哋都做緊一隻咧口服藥，咁根據佢哋即係嗰個資料咧。降低重症住院啦，同埋死亡嘅風險咧，呢只口服藥嗰個效力咧係即係可以降低咧89%嘅。頭先講嗰兩個風險，咁再之前講嗰個默沙東嗰只咧就降低一半左右啦。咁所以話咧公布先嘅默沙東，咁但係咧輝瑞呢一隻咧公布較後，咁但係咧嗰個效力咧帳面睇咧係比較有力。咁輝瑞就話喺準備喺呢一個。感恩節之前咧，就會將呢啲嘅資料咧就交俾呢個美國嘅食藥局，咁咧就係攞一個緊急使用嘅批准嘅。 優美嘅旋律，即使經歷時間洗禮，依然百聽不厭。當失樂團同埋鋼琴家張偉晴遇上音樂奇才貝多芬嘅時候，會產生乜嘢化學作用呢？ 電視節目《演藝盛會》開放舞台，貝多芬誕辰250周年。香港巴罗克室乐团与张伟晴，今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谭咏辉、陈浩之，10000八千里。 转过去埃塞俄比亚嗰边咧，跟进最新啊体格类方面嘅情况。个战事咧都已经持续咗1年噶啦，但系今个星期咧亦都有啲新嘅发展。 咁就喺北部地区体格类嘅呢个地区咧，咁就有一啲嘅叛变嘅武装同埃塞俄比亚嘅政府军嘅战争嚟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今个星期话咧，参与咗呢一场冲突嘅所有各方必须立即停止战斗，否则咧有可能将呢个地区嘅 災難性人道主義的局勢推向深淵啊！咁啊，呢一場嘅叫衝突啦，咁啊打咗成年啦。埃塞俄比亞方面嘅人權委員會同埋聯合國嘅一啲調查發現咧，有合理理由認為咧，提格雷衝突嘅各方喺不同程度上都違反咗國際嘅人權法啦、人道主義法啦同埋難民法嘅，其中有一啲咧可能構成戰爭罪同埋危害人類罪。 嗯，战事的发展是怎样？星期二埃塞俄比亚政府就颁布全国紧急状态。星期四政府亦都说在这场战争里面绝不退让，亦都是被视为拒绝了国际社会的停火呼吁。 去到星期五的时间，叛变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就联同其他八個嘅武裝或者係反政府組織咧，結成咗聯盟咧。而家係進一步咧向呢一個總理阿比咧係施壓嘅。咁美聯社就話咧，一啲新加入嘅反政府力量咧就話咧，正係尋求權力過渡，並且打算咧係會同一啲其他嘅國家咧進行外交嘅溝通嘅。 嗯，亦都講下另一個北非嘅國家啦，蘇丹嗰方面啦。軍方上個星期咧就策動之前就策動政變啦。咁一度咧就綁架咗總理哈姆杜克。見到最新嘅消息，亦都係講到話武裝部隊總司令咧布爾漢就星期四下令釋放四個過渡政府嘅部長。不過仍然有報道都話咧，仲有一啲官員係被扣押嘅。呢一啲嘅人士咧就喺政變發生之前的几个星期咧，曾经系同军方咧系有争执嘅。咁其实呢段期间咧，国际社会亦都系持续有向军方施压啦，包括有沙特同埋阿联酋咧，亦都系一直有同苏丹嘅军方政府有紧密嘅联系嘅。佢哋亦都系反对今次嘅政变啦。所以有啲分析都话咧，其实沙特同埋阿联酋咧，亦都系咧可能系导致苏丹军方咧会释放四个部长嘅原因之一啊。而军方亦都要面对一啲咧国际社会嘅压力啦，同埋政治现实啊。 咁啊，国际社会咧，咁好多国家都呼吁咧，恢复翻咧由文职嘅官员领导政府啊，喺苏丹嗰度。咁苏丹嘅武装部队总司令咧，布尔汉咧，上个星期咧系承诺咧会组建一个新嘅文人政府，而总理哈姆杜克咧，亦都系可以继续领导新政府。不过星期三嘅时候咧，哈姆杜克嘅办公室咧就话，佢坚持咧要先释放所有嘅人啦，同埋咧系恢复翻原有嘅管治架构咧，先至会同呢个军方咧系展开对话嘅。而政变发生以嚟咧，带领住示威嘅民间团体咧，亦都系拒绝同军方磋商嘅，要求军方咧系离开呢个政治舞台。咁喺即系市面咧，仍然都有多人咧走上街头咧，系对于今次嘅政变咧，系即系表达不满。 嗯，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十万八千里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啊！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西班牙， 请嚟旅游自由人 Joyce 分享之前导游迷人度假胜地安达鲁西亚， 嗰度就系弗罗明戈舞 Flamingo 嘅发源地啦。 更会分享导游西班牙艺术集中地塞维亚， 更会介绍西班牙根据复活节而定嘅圣周节庆。当然唔少得分享西班牙美食啦！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欧呀！ 呢包奶琴日到期，唔要了。咦，原来个罐头又过咗赏味期限，又要报销添。 哇，瑞文咁大嘥嘅，唔似你。 冇计啦，世杰，我惊食坏肚啊嘛。 咁又唔使样样嘢都即刻抌嘅。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绿色超市嘅创办人，教你点样睇食物标签。 而我就请嚟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黄焕忠教授，教我哋认识有机水产。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陈浩之同埋谭永辉喺度啊！嗱，头先我哋都关注到提格雷嗰边嘅问题啦。其实咧，见到世界粮食计划署咧都估计提格雷地区咧有成差唔多520万人咧系急需要粮食援助，超过200万人咧系流离失所。讲到呢个粮食嘅危机，其实今个礼拜咧喺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有另一个热话吓。 系呢个世界粮食计划咧，世界粮食计划署啊。 實點名咧？Tesla 嘅呢一個電子汽車嘅公司啦，行政總裁馬斯克咧請佢捐錢。 係啦，咁啊引起熱話嗰個當然係嗰個七步詩啦嚇。咁啊先唔好講翻嗰個七步詩，但係其實即係點解咧馬斯克咧就會提出七步詩嚟到去回應咧？嗱，有一啲外媒咧專家去講嘅解讀就係話咧，其實佢係針對緊啊頭先我哋講話一項咧係有關於針對億萬富豪嘅所得税嘅建議嘅提案嘅。咁而根據嗰個嘅建議咧，其實馬斯克咧五年之內可能咧係要支付咧500亿美元嘅富豪税啊， 系咁佢就喺嗰个贴文嗰度咧，用 humankind 人类咧就作为一个标题啦，然之后就有一个中文嘅七步诗啦，咁就1800年啦，好似话呢个历史，咁就曹文帝曹丕啊，咁因为巨载啦吓，就话妒忌佢嘅细佬啊曹植嘅才学咧，咁就。逼阿曹植喺七步之内完成嘅七步诗嘛，煮豆燃豆机咁个诗 咧，咁同本事同根生吓，相煎何大级有啲咩关系咧？嗱，咁除咗头先话即系讲嗰个富豪税嘅问题，都有啲人分析就系话系咪对于粮食问题嘅一啲回应啦，系回应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啊，因为佢哋最近有个行政总监咧比利斯就公开呼吁全球嘅富豪咧去捐钱解决全球饥饿嘅问题啊，仲点名马斯克，就话如果咧。佢應該咧係捐贈60亿美金出嚟啊，就可以幫助到解決全球嘅危食糧食嘅危機喎嚇。 係啊，咁啊呢首詩啦嚇，登咗出嚟之後，好多人去估啦、解讀啦等等啦。咁啊頭先啊講呢個比斯利咧，世界糧食計劃署咧就點名啊馬斯克啦，亦都點名其他人噶，仲有呢個亞馬遜嘅創辦人咧貝索斯咧，都話請佢哋捐錢啦。 嗯，嗱，見到咧，馬斯克就回應就話，咁捐唔捐錢咧？嗱，佢就話如果咧真係嚇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係可以，你準確咁講到啊，嗱，嗰60亿美元係點樣可以去解決全球嘅饑荒問題啊？我咧就即刻買咗呢個嚇 Tesla 嘅股票，然之後咧去捐款，亦都要求咧佢哋公開帳目，等公眾咧瞭解個捐款係點樣使嘅。 咁喺即係糧食嘅危機裏面呢，其實我哋頭先提過埃塞俄比亞呢嘅地區啦，世界糧食計劃署呢估計呢提格雷地區呢，即係而家個衝突嗰個主要嘅範圍呢，有520万人呢係急需糧食援助，亦都有超過200万人呢係流離失所嘅。 係啦，咁啊，即係大家中間亦都有個爭拗喺度啦。咁見到咧，比斯利亦都喺星期四有回應翻啊馬斯克啊。咁條數點樣計先？咁啊計咗條數出嚟啦，就話原來每日咧只係要俾0.43美金咧，就可以幫助到43个国家一共4200万个處於饑荒邊緣嘅民眾，一年咧。只是需要66亿美元嘅啫，亦都喺官网嗰度咧列出一啲呢啲国家嘅相关嘅数据啦。咁亦都系为啊马斯克撰写一个援助嘅计划，更加透露咧未来几日咧可能会公布一啲更加详细嘅计划。 好啦，咁啊呢几句诗同埋呢一个关于粮食计划啊，同埋一啲富豪嘅捐助咧，就为呢一个今个星期咧嘅呢个国际新闻咧就添咗好多嘅内容啦。咁啊，另外咧就亦都可以跟进一下咧美国嘅有。一个地方选举，因为咧就美国举行咗大选系即系旧年嘅事情啦。咁但系咧，其实有两个州份咧，佢哋个即系传统咧都系噶，即系喺呢一个总统选举之后嗰一年咧，先举行佢哋自己嘅呢个州长选举嘅。咁啊，包括有弗吉尼亚州啦。咁同埋呢一個嘅新澤西州嘅， 不過今次見到一個選舉結果咧，有外媒形容話係為民主黨出年嘅中期選舉係敲響警鐘。講翻一啲部分州份嘅結果啦，嗱喺弗吉尼亞州嗰度，共和黨一個政治素人叫楊金咧，就擊敗咗民主黨嘅候選人麥考利夫啊，結束咗民主黨喺嗰度咧近12年嘅執政。外界亦都有分析下咧，楊金勝選嘅原因係啲咩咧？就係佢有同前總統特朗普咧保持距離啊，同埋咧吸納到一啲唔滿意現任總統拜登嘅一啲温和嘅選民啊。 咁另外咧，新澤西州咧，咁民主黨咧喺選前咧，即係好多人都會話佢應該係輕鬆可以守住呢個州長位置，但係最終咧，即係嗰個點票咧，其實係非常之所謂 close call， 咁就但係而家呢個現任嘅州長咧都能夠以呢、這個 些微的优势是压到了共和党的一个对手，但是呢一个即是这么接近的选情呢是出乎大家很多的意料之内的。 嗯，那见到拜登呢就没有直接回应啦，会不会为民主党的选举失利负责，即是说呢民众对于很多的事情不满，不论是疫情啦、教育啦或者是经济啦。评论就认为当特朗普不再是总统的话，民主党就没办法再打一个反特朗普牌来到去吸票，令到过去几年的高投票率的情况也都是不在了，再加上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郊区人口很多，民主党今次的重创也都是反映了保守派的一些强烈的反击。 当然那个即是选举而家两个州的州长选举的结果呢，就即是看到个民主党的一些问题啦。咁但是呢亦都需要指出呢，好多美国的选民呢其实在他们那个投票的即是自己那个选择里面呢是投选这个总统是一个党。但是投选这个可能是国会议员啊或者是州长等等咧，系投俾另一个党咧，佢哋自己做一个自己嘅平衡咧，亦都并不罕见。喺弗吉尼亚州咧，其实喺譬如话特朗普当选之后啊，奥巴马当选之后，或者之前小布什到当选之后咧，喺弗吉尼亚州佢哋嘅选民咧，选出嚟嗰个州长咧，都系另一个党嘅。咁所以有复杂嘅一啲嘅原因喺度嘅。 嗯，讲咗好多啦，嚟到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啊。今个星期咧，我哋有新西兰嘅朋友啊，同我哋讲下喺当地务农嘅时候咧，原来咧有一个新帮手啊。咁呢个新帮手系啲咩嘢嚟嘅咧？一齐听一下。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南北半球季节相反，而家嘅新西兰正值春夏季，农民嘅工作日渐繁忙。连带直升机都频频出动，大部分人对直升机的黑板印象只限于交通运输和紧急救援，但在新西兰直升机亦广泛地用于农业，尤其在春天，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娇嫩的春芽经常受霜冻威胁，担任防霜工作的直升机就会飞去果园上空，例如车厘子、奇异果和葡萄园等，将上层较暖的空气吹到地面，防止结霜。接近夏季，车厘子果园亦会出动直升机，因为过量的雨水会令车厘子发胀发毛。这个时候，直升机就好像一把巨型的大风扇，能够将车厘子吹干。直升机的其他农务工作还包括喷洒农药、施肥和运送蜂箱至郊野，以采集全球闻名的麦卢卡蜂蜜。畜牧业方面，在山势陡峭的农场，直升机会帮手赶羊。捕鱼业也会动用直升机确认鱼群位置，又会利用它们运载刚刚捕捉的新鲜龙虾，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出口。目前新西兰约有895架直升机，农业用途约占三成，最主要的都是交通运输，占整体一半。在低开发的新西兰没有海底隧道，而高架天桥和穿山隧道等大型基建亦都绝无仅有，很多偏远地方高山郊野都是无路可及，科研人员到冰川森林考察，测量师勘测，工人到外海的油井工作都得靠直升机运送。新西兰导演彼得杰克森在拍摄电影《魔戒》的时候，亦都是乘坐直升机去半空俯瞰，先找到如幻似真的哈比人村。旅游业就更加是经常使用直升机，简单如看风景式的观光飞行，到极限运动坐直升机去高山进行野外滑雪、越野单车、攀岩和远足等，亦有新人乘坐直升机去渺无人烟的高山举行婚礼，体验最真切的山盟海誓。其他的直升机用途当然包括紧急救援。新西兰地广人稀，设备完善的公立大型医院只有11间，连同小医院和私立医院，全国就只有约200间医院用直升机运送伤患的情况非常普遍。 唔该晒喺新西兰嘅富乐啊！头先听个内容嘅时候都好好奇，究竟点样吹干啲车厘子咧？如果即系收咗落嚟之后，咁啲车厘子未吹晒咯。咁原来睇翻啲图片，应该就系喺啲车厘子仲未收落嚟嘅时候咧，那架飞机就飞入嗰啲车厘子树嗰度啊，咁啊吹干嗰个表面啊。不过有机会都真系要请教富乐一下当地嘅情况究竟系点啊吓。咁嚟到节目嘅尾端，亦都送俾大家听一首歌啊，系嚟自 Beatles 嘅，希望大家都呢个时间可以 以听听想想自己同大自然的一些关系啊。 Singing songs for everyone. Sit beside a mountain stream, see the waters rise. Listen to the pretty sound of music.She 这首歌呢就有话呢是他们呢想起自己细个的时候的一些自然美景呢所作的。时间也是接近12点钟啦，差不多结束今期的10万8千里节目啦。 好，大家周末平安愉快啦，拜拜。 拜拜。